2012年我哋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哋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哋节目啦。 好，回到嚟4月20号的曼联新闻，咁啊上个礼拜就唔系因为输波输到喊唔做节目，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小弟嘅屋企发生咗啲事啦，咁啊所以系取消咗录音嘅，咁啊今个礼拜翻嚟啦 ，OK， 首先唔讲曼联先啦，讲下最近网上嘅言论先啦，咁啊最近见到网上有啲言论系话我哋嘅节目咧就唔系讲曼联。似反曼都系似讲曼联嘅，即系似一啲反曼人士做呢个节目多过一个曼联球迷去做呢个节目嘅。O K， F G 见到呢啲言论会有啲咩？会唔会有啲咩想讲？ 唔系，我觉得系你想讲多啲嘢应该。 唔系，你有冇嘢想讲先？你有冇嘢想讲先？ 我交一个波俾你讲先啦，你讲先啦。 唔系啊，就其实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听开反曼啦，有啲语调系会同反曼嗰边系一样嘅。咁但系其实咁样唔代表我哋一个反曼人士先啦。首先我想讲清楚，我哋永远都一个曼联球迷先啦。OK， 咁有啲嘢系因为反曼嗰边真系讲得唔系冇道理嘅，即系你听落，你听完之后你系觉得佢讲得系啱嘅，你先会去用佢嗰个语调噶嘛。OK， 即系明明你见到呢个费迪南踢拜仁之前嗰几啲波踢到咁卵閪，你冇理由唔屌柒佢噶嘛，系咪先？你见到阿杨格场场波都出嚟唔知做乜卵嘢，勾嚟勾去咁样嘅，你冇理由唔屌柒佢噶嘛？呢啲系咪先？咁呢啲有啲球员系真系踢到咁卵閪，你要去屌噶嘛，大佬啊！即系唔系话因为咁呢队波今季踢到咁閪，所以我哋去屌佢。咁真系当中有啲问题要拎出嚟讲，咁大家先知道个问题喺边噶嘛，啱唔啱啊？所以系咯，希望大家唔好误会我哋嘅立场咯。我哋一个曼联球迷，唔系一个反曼人士。 你讲翻新闻先啦，不如 冇嘢讲啦，你冇嘢讲啦，你冇嘢讲啦， 冇嘢讲啦，都系你啊。 O K， 咁啊，仲有啲嘢要交代嘅，咁啊，嚟紧休季嘅时候啦，即系五月六月头开始啦，咁啊，六月七月咧，曼联新闻就唔会系每周有噶啦，咁啊。嗰兩個月就會係變咗每個月一集啦，咁啊講下曼聯嘅歷史啊，嗰排嘅轉會市場啊等等嘅花邊新聞啊咁樣啦，咁因為冇比賽我哋都冇嘢講㗎嘛，大佬係咪先？咁所以六月七月呢我哋係每個月一集嘅，咁啊去到八月就 如果排第六嘅話七月應該要講，要尾就開始要講翻一個禮拜。 歐洲歐霸杯嘅外圍賽 係係， 咁咪呢個睇下到時點先啦，屌！冇咧，可能冇第六位咧， 可能第四 咧。哇！屌你老母，講呢啲咁啊，係啦。預無意外就應該六七月都係每個月一集嘅，咁啊去到八月頭就會回復正常噶嘛 ，weekly 啦 ，OK。同埋仲未交代咧，咁啊仲有少少嘅交代，咁啊下個禮拜六咁啊26号咁就係呢、這個球迷會又有比賽啦，咁啊詳情又自己上翻去球迷會嘅置頂 post 嗰度睇下啦，咁啊有波踢嘅，咁啊對一對曼聯 crossover 熱刺嘅球迷隊，唔知乜嘢嚟，係咁啊講新聞咯。咁啊，有乜新闻讲？讲啲官方嘢先啦。咁啊，呢排就其实呢排应该要捉阿 Vincent 去录翻个青年军嘅。咁啊，因为咁，但系 Vincent 就好似去咗苏格兰，我唔记得系唔系啦。啊，唔系，今个礼拜系英国嘅。咁啊，睇下今个礼拜会唔会出到集青年军啦。如果出唔到，就留翻下个礼拜。因为最近 U21 同埋 U18 嘅人士都系大地震啊。咁啊，一共已经清洗咗好多个球员走啊。咁有啲常驻嘅正选都系清洗咗啦，譬如Dan Barber 嗰啲啊，Ewanu 嗰啲都系清走咗，咁啊要留翻俾 Vincent 嗰边去继续交代下详情。咁啊，迪基亚就系攞咗呢个三月份嘅最佳曼联球员啦，咁啊非佢莫属啦，系嘛？我谂到 最第一次真系有啲 第一次啫咩？ 系啊，冇 哇， 系啊，真系第一次。 我都唔觉，真系我唔知。 不过谂今季最佳球员应该佢应该佢拎咯，我谂。 唔系嘅，可能系俾咗阿朗尼咧。 但我觉得佢仲要高阿朗尼咯。 屌，我哋觉得冇用噶嘛，官方觉得先有用噶嘛，点嚟啊？系咪？ 唔系啊，我哋投票可以。 唔系，我哋投票系占咗其中一部分嘅啫嘛。 系咩？ 系啊，咁当然唔系球迷，净系纯球迷拣啦。咁啊，攞咗个最佳球员啦，都叫做实至名归噶啦。嗰个三月唔系佢，曼联都应该失唔少分嘅，我谂就。咁啊，跟住之后讲嗰啲花边啲嘢添啦。咁啊，嗰晚八强出咗局之后咧，咁啊，成队波就飞翻去曼彻斯特啦，即刻就。咁啊，但系阿杨格就几搞笑嘅，咁杨格想开个 party 嘅。咁啊，并且阿韦碧克同阿奇华利都系一齐去咗啦。咁呢三条冚家铲咧，冚家你个富贵踢输两场咁捻大镬嘅波，扑你嗰日就再开 party， 真系抵罚嘅。咁啊，唉，唔好意思，罚咗噶啦。咁啊，罚咗一个礼拜定两个礼拜人工啊？ 冇透露，总之一至两个礼拜咧都系咁讲。 系咯，咁啊，然之后系卡灵顿嘅时候，训练嘅时候亦都系要佢哋额外咁加粗去惩罚呢三个扑街啦。咁正屌你，你开 party 你都唔会即晚开啦，冚家铲！你过翻一两晚冷河先开啦，屌唔捻用脑谂嘢嘅呢两个呢三个扑街真系。 三个英格兰 教嘅嗰三个嘢真系。咁啊，至于就范佩西复出咯，系嘛？ 佢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同埋 Twitter 度都 po 咗段片，就係嗰段片係睇到佢喺度舉重啊，做返啲跑步啊，喺室外運動場度做嘅嗰啲嘢都係，應該係做返緊啲復操嘅訓練啦，都即係仲未完全復操，仲未做到啲可以有波在腳嗰啲訓練嘅。 係啊，匿咗荷蘭咁耐同我。 阿莫耶斯就话佢应该最快都要新特兰，即系对新特兰之前或者嗰场复出咯。 肯定咗，肯定咗，听晚对阿华顿嗰场波就唔会出现噶啦，咁啊，肯定咗噶啦，已经。 佢仲喺荷兰喎，点过嚟啊？ 买翻出嚟啦嘛。 唔系仲喺荷兰啊？琴日讲。 买翻出嚟卡灵顿咩？ 仲喺荷兰啊？ 仲喺荷兰啊？擦完阿云高尔鞋未啊？佢 同云高尔史度特文一齐。 系咯，唔知做乜，应该拗正算大，应该拗正算平， 咪一定有嘅我谂， 应该拗正算平咯咁。 佢唔拗都有啦我谂。 咁啊，至于就另外一个边缘球员啦，咁啊，好似一队节目第一次提佢啊，阿碧比啊，阿球王碧比就今季啊几犀利嘅，咁其实一直睇青年军，听开青年军都知碧比系。今年喺呢个费列拿嘅表现系几稳定嘅，虽然一队榜尾球队啦 ，OK， 咁但系逼比近六场嘅普超比赛入咗六球波嘅 ，OK， 咁啊导致到就系葡萄牙嘅国家队教练啦，宾道都系出到嚟讲就系话，冇可能将逼比系排除飞去巴西嘅大军名单 ，OK， 咁但系我就谂一样嘢啊，葡萄牙前锋缺少咧，不嬲都大家都为人所知噶，因为近呢。十几廿年都冇话出过一个好顶级嘅中锋啦，你睇呢近呢十年，晓哥、艾美达啊，仲有边个咧？谂下先啊，好鸠唔记得咗个名。 高美斯啊？ 啊，高美斯啦、啊，高美斯、晓哥、艾美达啦、啊，等等啦、啊，呢几个晓哥、艾美达直到今时今日都仲用紧，有34岁啦，我冇记错的话。 比会唔会喺世界杯拍住烂而家 C 朗？ 但系碧比就唔系踢前锋嘅，碧比都唔系踢一个。正中锋嘅位置嘅，咁所以排唔排除咗去巴西咧就唔关事嘅，其实因为而家葡萄牙国家队最需要嗰个系中锋位啦，唔系一个逆锋位啦，逆锋位大捻把啦，咩咧基列斯马、C 朗啊、兰尼啊，甚至乎话踢紧波图嘅话，列拿都好过呢个冚家铲啊，讲真，咁所以去唔去巴西咧，咁啊睇下宾道点搞啦，除非宾道排嗰个中锋位啦，不过相信排佢中锋位咧都冇乜大作为嘅，咁就咁啊，至于就系、是、仲有啲咩新闻讲下？ 有啲花边少少啦，即系唔关球员事啦、嗯。就系有一个英国嘅男仔，唔系佢嘅妈咪就谂住将佢细路个名就印落个复活蛋度嘅，谂住庆祝呢个复活节啦。 系， 但系就因为嗰、那个妈咪同佢改个名，嗰、那个细路名就叫做朗尼啊。但系朗尼呢个名字就系因为 朗尼再加史高斯，朗尼再加史高斯。 史高斯系佢哋家族个个名系个姓嚟嘅，所以就同史高斯冇关系，所以加埋个史高斯落去就可以印落去咯。但系原本就净系想印朗尼落去嘅，真系。 呢个系边个告佢嘅咧？ 个工作人员同佢讲话可能会涉及版权问题咯。 咁卵戆鸠个名都唔卵俾人用嘅咩而家？ 唔系，应该嗰啲乜鬼肖像权嗰啲类似。 私隐事实，屌我唔捻信成个冚世界得一个人叫朗尼啦，冇玩啦，系嘛？ 我唔知 噶。咁样搞笑。 佢依系个人复活蛋嚟噶嘛，谂住整个，所以佢印个狼嚟落去，惊告佢间公司。 哦， 费鬼事，即系濑嘢上身啦，所以就算数啦。 唔会告嘅系嘛，印个名啫，大佬，又唔系印个曼联会徽落去。 唔知啊，咁就 喂廿六个英文，廿六个英文字母，我中意点拼就点拼噶啦，关 你。不过你。不过除了朗尼之外咧，真系好少见到呢啲新闻出现。 系，我都好少见到呢啲，我未你听过呢啲咁样搞笑嘅新闻。 系。 咁啊，讲埋啲转会传闻啦。咁啊，唯一一单确实咗噶啦，咁就系多蒙特嘅中场啊，跟到简啊。咁啊，已经系同多蒙特就续约两年，咁啊，去到2016年噶啦。咁啊，应该相信就夏天嘅转会市场都应该唔会再有跟到简份嘅啦，应该唔使再烦嘅啦呢个。咁啊，然之后却奥斯嗰边啊，仲捻夸张咁啊，却奥斯嗰方面话。就话有意用呢个26万嘅周薪去吸引呢个整年合同嘅诶中场啦 ，OK， 咁啊，但系其实有报道拎出嚟讲就系话怀疑啦，却奥斯同曼联而家好似倾到好埋，其实就系、是、抬价啦，为佢自己留喺拜仁嘅合约嗰度抬价啦，系啦，而家就变咗拜仁抬价报啦 ，OK， 咁啊、所以就系话呢单嘢其实见唔见咧？就算佢好似过到嚟26万镑嘅周薪，大佬点样 cover 晒咧？三个球员嘅周薪已经 total 用咗成80几90万镑，呢个一个好惊人嘅数字啦。 咁样我又唔惊、啊，你知啦、啊，我哋一年签咗成百个 sponsor 都真系咁都 cover 唔到啊 ！cover 唔到啊，同埋你唔好唔记得有呢个限制喎，而家公司有人工限制喎。 应唔系转会限制咩？ 人工有限制嘅，即系唔可以话撑太远咯。你睇车路士呢排系呢几年系咁卖人，系咁就知散翻啲人出嚟啦，有限制嘅。 不过又有一单多蒙特嘅新闻啦，又系就系呢单就系葛斯，即系拜仁嘅葛斯自己亲口讲嘅，佢就话即系佢以前嘅老友啊，阿莱斯就同佢讲过话，佢想去加盟曼联嘅。嗱、啊，呢、這个系葛斯自己亲口讲噶，我唔知葛斯有咩用意，定系佢真系讲真。如果真系讲真，我谂都唔会走啦。你觉得高普会放？ 吓我唔到，玩过你。 高普都唔会应该放。 有时有啲嘢唔系话个领队放唔放嗰个球员就咩噶嘛？你睇当年 C 朗都唔系话费教授想放噶。咁但系有时个价钱开到埋嚟真系好吸引嘅时候，你冇理由唔卖。即系有时唔系话咩情与义值千金嘅冚家铲。即系有时啲价钱开到埋嚟咧，你嘅可能你即系嗰个 deal 你系有交有着数嘅，你冇理由唔会做咯。我觉得。 同埋啦，阿莱斯自己听，即系呢句话，阿葛斯讲完之后嗰几日之后，阿莱斯系完全冇作出澄清啊嗰啲嘢嘅，所以我怀疑系咪真系有呢件事咧咁样。咁如果真系要开到个靓价嘅，即系我谂依家莱斯至少都有4000万镑啊！如果开到呢啲价钱，又啱高好心水嘅。莱斯真系会唔会有机会？ 再咪同高普针针咯，用兰尼交换你个莱斯得唔得啊？有冇得谂啊？ 哇！ 大家分钱咯、啊。如果你唔系咁，你可以咁 F F 嘅啫嘛，你唔可以点 F F？ 咁都得嘅，求杨格兰尼再加啲钱咯、啊。 唔系，讲真，你会唔会相信杨格同兰尼？唔系，兰尼都仲有啲可能。你会唔会相信杨格而家摆喺转会市场上面，仲会有人去要嘅？ 唔系，我哋两个加。 除咗啲 underdog 嘅球会之外。 100万镑都好啊，加 你老母100万镑，斩断佢嗰两只脚，仲肯抵啊，仲肯抵玩， 系咪先？唉， 咁啊，跟住之后，有单几得意嘅新闻啦，咁就系、是、有个调查，就系、是、调查出就系全球嘅体坛收入嘅报告嚟嘅 ，OK， 咁同4年前嘅相比咧，曼联平均呢5年签嘅球员咧。足共可以系用咗呢个1800，咦唔系喎？平均签约5年嘅球员可以获得1841万9895镑 ，OK， 即系每个球员可以获得嘅价钱，每个数字嚟 ，OK。咁如果净系计年薪咧，咁就曼城系要俾最高嘅人工啦，即系曼城要付出最多啦。咁但系曼联已经系进入咗前20名噶啦，并且就系好高速咁爬升紧上嚟啦。咁即系换言之就系话，曼联要俾嘅人工亦都系越嚟越高噶啦。你谂下， 一年要俾1840几万咧，呢、這个都几惊人嘅数字嚟嘅，我相信有。咁啊，睇下第三位嗰队啊，纽约洋基啊，咁啊之后车路士、曼城就排后面，咁啊拜仁慕尼黑，跟住 NBA 嘅湖人咧，咁然之后就已经系去到曼联嘅第八位啦。OK， 一个几夸张嘅数字嘅，系啊。 讲下啲再花边少少嘅新闻先啦，就是一个印度嘅喺一个喺贫民窟区嘅后生仔，喺印度嘅，就咁啱即係喺一个赛事度啦，曼联嘅球探仔嗰度又喺度掘啲第二个扎伦沙啦，就掘第二个 C 朗嗰啲类似嗰啲人啦，就俾佢发现咗一个16岁嘅叫莱尔嘅僆仔，佢阿爸阿妈呢就其实係都好穷下㗎喇，都係一个喺贫穷线以下生活嘅家庭嚟㗎喇。如果佢係试过成功嘅话呢，我諗佢屋企人，无论屋企人啊佢自己呢，应该都会有好有颠覆性嘅改变。唔知呢个莱尔过咗几日之后，同 U21 进行完试嘅之后，会唔会真系可以成功加入曼联青年军啦？ 试训几日咁少？ 唔系几日之后就去英国， 即系试训咗一排噶啦，已经。 未，15日试脚， 先试两个礼拜脚，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不过 U21 青咁多人翻嚟，仲会唔会要你一个人咧？ 唔系佢16岁嘢。 U16岁踢 U18 咧，我谂 系 U18 冇一人 ，U18 冇一人。 而家先同不定呢两个人都系交交地嘅啫，其实。 希望佢又入到嚟啦，就系为如果佢真系好波嘅，佢入到嚟对曼联又好，对佢自己屋企人又好，双赢。 咁啊，同埋杰斯咁上个礼拜都讲咗一段几令人伤心嘅说话啦。咁啊，杰斯就系话。你哋会唔会佢自己问自己答嘅，咁佢就系话你哋会唔会再见到我出现喺欧冠嘅赛场上面咧？或者唔会。咁啊，其实呢句嘢基本上都已经明白清，但其实佢唔讲，我哋都知啦。即系曼联最快翻欧冠都要下季啦，即系后一季嘅事啦。咁到时杰斯会唔会仲留喺呢个足球场上面咧？即系呢个比赛场上面咧，就已经好难嘅事嚟嘅，大佬43岁。龙门都应该臭死嘅龙门，咁啊，所以系咯，下年欧霸会唔会见到杰斯就比较难讲咁啊？哇，杰斯职业生涯有冇踢过欧霸咧？ 有，应该有啊。我记得 曼联踢欧霸嗰年系 前两年咯。 啊，系 ，sorry， 我唔记得咗出咗局，唔系红妹嘅。咁啊，然之后冇咩新闻噶咯，有咩新闻讲啊？ 仲有呢排就 云高尔都传过下嘅，又话咩要执教。 嗰啲应该煲水喎，我个个球会都传嘅，咩又热刺，又阿仙奴，又曼联，个个都系咁。 系， 即系我觉得煲水多，仲有。呢啲就球员亲口讲嘅啫，就係马达即係马达同费查为主嘅球员呢，就呢排成日都讲啊，嚟緊五场或者冇嘢可以啊，但係都係要为尊严而战啦。咁係即係喺今季嘅曼联，即係你讲嗰啲嘢呢，你以前係好少见到啦，为尊严而战啊。 以往呢啲时候我哋都係为冠军啊，为欧冠之战而战嘅。咁时今日你仲系为啲乜嘢而战呢？係冇嘅。有嘅。 以前。 为我哋嘅作客第一作客榜首而战囉。 以前去到呢个阶段话一定要攞冠军啊啲嘢啊嘛。即係讲嗰啲一大堆冠军废话啦。依家就喺度讲话咩要攞欧霸，要攞咩要为尊严而战，系作客榜首。 屌你老味，系咁样打飞机喺度。 唉。 冇计啦，唔系我相信曼联球迷都要习惯下啦，毕竟而家坐喺领导位置嗰个叫莫耶斯啦，咁每样嘢都有一个重新嘅开始嘅，咁其实今年跌到落第六，我相信会系第六完呢个赛季嘅，咁如果跌到落第六去完成呢个赛季，其实当然历史上系一个低潮啦，咁但系 低潮过后呢仲有总会上返去高潮嘅，即係唔係永远都低潮嘅，我相信。咁睇个时间係几耐嘅啫，探莫爷 B 先咩做嘅啫 ,ok。咁呢个关乎夏天嘅事啦，即係要密切留意佢夏天会做啲乜嘢出嚟啦 ,ok。咁至于就係、是、最下一单新闻啦，咁官方嘢嚟嘅，有签士邦沙啦，咁曼联就同呢个塞尔维亚嘅银行 Eurobank 咁签咗四年嘅赞助合同啦，咁Eurobank 咧可以喺塞尔维亚呢个国家里面就发行呢个曼联嘅信用卡，咁唔知几时到咩中银啊、汇丰啊、嗰啲几时签埋合约，跟住俾张曼联信用卡我哋用啦，大佬。 系啊， 系啦， 我哋丁都好啊， 系我哋 J 人都好啊。咁啊，李奥费连南就亦都系话啦，佢感觉到佢自己系仍然可以继续佢嘅职业生涯嘅，佢好希望佢继续可以留喺曼联啦。咁啊，同上季一样，我会喺收 lift 之后先同球会一齐去倾我嘅未来啦。系啦， 我谂。应该唔多数多数，即使佢想，我谂莫耶斯都 唔系莫耶斯，唔系如果你要明白就系而家呢个情况下边咧，其实维迪走咗之后咧，曼联系好需要中坚嘅。咁如果真系签唔到啲好劲嘅中坚咧，同埋就算签到翻嚟咧，都需要一个老将去稳定住军心嘅。艾夫拿都应该差唔多要走嘅 ，OK。咁所以你好快啲南中唔中到约咧？呢个几大机会捉到嘅，因为始终系要一个每一队波都要有一个老将喺度 hold 住一个更衣室啦，系咯。 不过依家里奥佢系老将啦，不过系咪 hold 住更衣室咧？大家有冇公道啊？ 唔知啊，咁可能呢排同莫耶 B 好翻啲啦，啲关系。 哇，好翻啊！真系。 屌你啦，咪系。咁啊，嗰边厢就上个礼拜啦，定今日啦？上个礼拜尾啦，咁啊，足总杯四强啊嘛。韦根对阿仙奴啦，咁啊都可以讲下嘅。咁啊，韦根入嗰球波就系鲍威尔嘅，咁啊 唔系 鲍威尔咩？ 佐迪高美斯 冚家炒咩啊？鲍威尔啊嘛？ 唔系，鲍威尔系入完波佢先出嚟嘅，仲要系冇乜表现嗰只。 唔系， 系佐迪高美斯啊！神我睇直播嘅。 佐迪高美斯啊？咁鲍威尔嗰球咩嚟噶？ 鲍威都冇入波， 鲍威入咗啲英冠波嚟啊，冇嘢咁留翻千年军师哥，留翻千年军师哥啦，屌柒捻住嗰啲。OK， 好，新闻系咁多啦，咁啊，然之后唔讲拜仁嗰场波住，咁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我哋讲拜仁嗰场波，不过我哋唔讲住，留翻第二节先讲。咁啊，讲咗就系听晚踢嗰场爱华顿先啦，咁啊，11:00个字，咁啊，主场对爱华顿啦，系嘛？系咪作客定主场？作客代作客，格迪逊公园对呢个爱华顿。咁啊，莫耶斯就首次翻去自己11年嘅地方啦，11年执教咗嘅地方啦。OK， 赛前嘅发布会就系话，朗尼费兰尼都可以披甲上阵嘅。咁啊，至于云佩斯、拉菲尔、伊云斯就继续要养伤嘅。OK， 咁啊，呢场波其实就对于曼联嚟讲都几关键嘅。咁啊，因为而家排紧第四啦，爱华顿就。咁啊，爭翻上前六咧，其實就好靠呢一場波去攞翻啲三分翻嚟先嘅。咁所以呢場波莫耶斯都應該full team上陣嘅啦。咁馬達香川真司仍然係一個幾重要嘅元素，會擺喺入邊咯。我相信。咁啊，同埋然之後朗尼擺翻出嚟踢一個正前鋒，會唔會又好似上一場次回合對拜仁咁樣咧？唔知啊。 應該就唔會，因為上次去朗尼咧，係因為。好似系星期二，即、就、系、是、临踢之前嗰一日，佢先开始打止痛针去复操嗰啲嘢。但系莫耶斯就喺记招讲过啦，话佢朗尼其实已经复操咗成个礼拜噶啦。你睇翻幅相，佢见到佢系啊，笑笑得 笑得好捻灿烂，应该成个礼拜冇一定好捻灿烂，系咪同高联吊完梯嚟？ 唔系，我见到嗰啲训练照系个个唔知系咪官方特登啦。 咁当然 相都系少 咁，当然休战过一个星期都应该系会个心情比较轻松啲咁，但系唔好话放松个心态咯。毕竟而家仲要为呢个欧霸而战啦。OK， 咁啊， 咁其实 好啊，我踢嘅呢场， 我觉得轻，即系个心情轻松啲仲好踢。 点解咧？ 你咁紧张，你又已经排第六，又已经排第七嘅啦。我觉得已经冇嘢可以输啦，我觉得曼联，你输又系排第七，你唔输你赢咗，我谂热刺都顶点都顶得住，即系依家曼联仲系好似搦住三分左右， 系 仲系搦住热刺，即系热刺搦住我哋三分咁样，即系冇嘢可以输啦，你轻轻松松踢佢，而爱华顿又要同阿仙奴争翻个前四， 你压力大啲，个个都知边度啦，已经系。依家已经喺爱华顿嗰度。 嘅赛程有冇话对住一啲唔好嘅球队？对晒碧科啦。 啊，唔系喎，二次打多我哋一场啫，二次打多我哋一场。 系咯。 佢哋恶踢嘅话，咪今轮嗰一场咪对富咸咯。 富咸恶踢。 富咸恶踢。富咸依家互吸喎，唔恶踢啊！ 系啊，二次而家踢多我哋一场领先我哋三分，即系换言之，如果我哋听晚赢到爱华顿嘅话，就系同分嘅，咁啊计得失球。 佢哋仲有啲佢哋难踢嘅史笃城，作客史笃城咯，韦斯咸咯，最尾嗰场 史笃城韦斯咸，韦斯咸上咗岸啦，史笃城好似上咗岸啦，系嘛？ 上咗岸，但系佢哋嘅主场好劲啊！真系， 屌你上咗岸就唔系咁讲噶啦，上咗岸就唔系咁都咁，当然都要睇下啲教练之间嘅呢个情友情系去到咩位啦，咁可能会放下嘅都。咁啊，曼联就相对轻松啲啦，咁啊对住劳域治同新格兰啫，咁啊劳域治都劳域治新格兰都要护级嘅，咁但系曼联都唔会放噶啦，我相信去到呢个阶段，正常以往都会放嘅，即系好似上年咁都放唔少啦。 同埋啊，新格兰前两年做嗰啲咩，大家都知啦，嗰啲球。 唔系，如果记忆差嘅，提下大家啦。咁啊，前年曼城攞冠军嗰年咧，咁其实嗰一轮咧，曼联就作客新特兰嘅，咁啊，曼城就主场对 QPR 啦。OK， 咁啊，当曼城，但系即系当曼联嗰边知道曼城系赢咗3-2之后咧，咁就系新特兰嗰边嘅球迷就嚟庆祝啦，系咯，庆祝曼城攞冠军啦。OK， 咁啊，所以你今年你去到呢个时候对住曼联，你自己企个咁嘅位。你估曼联会唔会放生你咁啊？ 仲要 系咁嘅。 辉格森嗰场波之后都讲过，一定唔可以忘记呢班球迷做过啲咩。 唔系，咁当然啦，大佬啊，我每年过咁多人俾你，你有咩閪同我就庆祝？我唔想做鸠你个仆街冚家铲系咪先？咁所以有时足球啲嘢真系有因必有果嘅咁啊。睇下到時係贏定輸啦，咁如果係輸新德蘭輸，因為呢場波輸咗而降班，咁只可以話嗰班球咪係自食其果啦。OK， 咁啊，講翻場愛華頓先啦，講 即係奧田福嗰啲球迷應該要慶祝啦，大肆慶祝。 唔係租多架飛機咯，租架飛機先至 congratulations 咯。屌你 promo fail 突咗啦。OK， 咁啊，講翻場愛華頓先，點解冇講開愛華頓講到埋新德蘭？咁啊，呢場波其實。我真係我覺得其實穆耶斯唔好，你話望唔望住而家球會嘅戰績去踢啦，你其實你自己個尊嚴，你都要去為自己尊嚴而戰啦，係咪？對住一隊老東家，今時今日可以去爭歐冠嘅人哋，你老咩你就去爭歐霸，你覺唔覺得好可恥嘅呢樣嘢，真係講真嗰句。咁所以穆耶斯，我覺得呢場波飲奶力都會出賣啦，都係會本命一戰㗎啦，曼聯亦都冇再咩後顧之憂啦，得返一個目標就係爭歐霸啦。咁所以爱华顿都系啦，爱华顿都系为住而家马天尼斯都系为住自己职业生涯首个欧冠去望住嚟冲啦 ，OK， 咁所以两队波一定欧冠资格，欧冠资格， 唔系欧冠， 屌你老咩，个个都知啦，唔加插啦，但系争欧冠咩唔得，屌你老咩，閪唔使讲啦呢啲嘢系嘛， 讲攞欧冠，如果啱啱嚟嗰啲球迷。真系唔知啱乜 啫。OK OK， 咁啊，所以其实两队波一定会踢个你死我活噶啦。咁曼联过往作客国迪逊公园嘅战绩点啊？好似冇输过啊？有冇输过？国迪逊公园 有输过。 啊有啊，上年开季都输一开呢就输咗俾佢。 再讲翻前四年都输过啦，前四年输1-3添。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哋 B 醒醒定定啊！你呢场波真系。呢场波输咗就基本上望住个欧霸都有啲难踢。 呢场波应该爱华顿三子应该喺度噶啦，莫耶斯、朗尼、辉兰尼，应该喺球场上见到佢哋噶啦。 朗尼又唔爱华顿之子噶啦，搞到咁耐，应该都冇人记得嘅。 唔系，都系爱华顿青训啦，都系过嚟。 咁又望上系， 不过爱华顿都有啲人赌过噶，吉逊、侯活呢两个。球员都系曼联青训出嚟嘅， 好耐嘅啦呢啲。咁啊，同埋有一个球员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就系巴塞嘅借将啦，迪卢菲奥啦。咁啊，呢个十号仔其实今年啊踢得 幾好幾好嘅，係咁雖然就唔係話常駐正選啦，咁啊，但係睇得出佢呢條僆仔係幾有潛質嘅，可惜就係一個巴狗啦。OK， 咁大家可以留意下迪魯菲奧呢位人兄啦。咁當然本身要留意嘅巴克利啊、米利拉斯啊呢啲都要大家留意下啦。OK， 咁 我真係比較擔，我真係比較擔心買虎啦。你要對住迪魯菲奧、米拉拉斯你都難對啦，何況迪魯菲奧呢個好 撚快，好撚快，好撚扭得好撚煩交呢個冚家鏟入嚟。 即系你系，即系我衷心希望多次出不得拿啦，唔该。 系咯，你应该出不得拿啦。你去到呢啲时候，你仲出个艾夫勒翻嚟托衬咩？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嚟讲啊，系艾夫勒都要走，冇续约嘅系。 佢经理人都话咗佢走啦，不如不得拿试为你，即使系为情即 下季而战啦，点啊？ 都系你都避得不得拿， 真系搵唔到一个理由出艾夫勒嘅呢场波。但嗰場波都揾唔到，咁啊，同埋就係幾期待一個點對點嘅對戰啦，巴克利對住費蘭尼啊，一個幾期待嘅點對點啦。咁啊，係咯，呢場波冇嘢講啊，我自己個人覺得曼聯有機會係全力爭勝，係有機會贏到嘅呢場。 呢場波我哋都，我諗個後防方面我就有啲唔係太穩陣啦。宗師嗰度我冇乜點擔心喎，佢我俾我感覺佢仲穩陣過拉斐爾謙。 係。 之後史摩靈搭住阿維迪堅對中堅，起碼都好過李奧啦。我諗對住盧卡古呢啲速度快。 嗯， 硬正嘅硬正个人嘅，我谂应该如果要 mark 实卢卡古应该冇乜问题，因为上场佢哋赢阿仙奴3-0都系华美伦射失位先至到 场 咁 嘅。阿仙奴嗰一日嗰对中锋系真，唔系嗰对中坚系真系好差嘅，踢得即系卢卡古呢个球员转身咁慢嘅人，你都可以俾佢转身起脚喺禁区度射波嘅话，咁真系冇嘢好讲。我相信 我谂维迪应该 mark 到佢嘅， 应该 mark 到，应该顶得顺嘅， 系顶得顺嘅。加埋史摩靈應該得嘅。 好，咁啊呢場波有咩補充？ 冇嘢，因為 冇嘢補充，我哋休息一陣先啦，翻嚟講下重點解讀拜仁嗰場波。 東立獨家授權，陳某親自繪圖，香港人氣漫畫改編手機遊戲《火鳳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載，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載《火鳳燎原》手機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道就不请练这么久了。 追了 S 卡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无名军师的？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